你好，我是美芳，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。除了禁止来自南非等七个国家的旅客入境我国，卫生部长凯里加马杜林强调，该部长加强基因组监测及加密疫情加强障碍目标，以防止 B.1.1.529 新变异毒株到我国的扩散。另一方面，从十一月二十九号开始，无达到新冠目标疫情年龄的所有学生，每个车企必须增加装备检测。凯里指出，台长的费用将由教育部承担。伊表示，校方每车企需要轮流的随机抽出10%的学生，增加快速抗原的检测，以避免学校爆发感染空。截至今日中午十二点，我国新增5,097的冠病确诊病例，累计病例961,9577，到新增的病例当中，只有1.6%和84的病情属于第三到第五阶段。另外，今日有352,352康复，累计康复的病例有952,945。目前有510到家护病房接受治疗，958需要呼吸辅助器。交通部长拉多斯里为家乡表示，国内所有的航空公司有必要迅速降低调低机票的价格，而无需政府的贵在的金额。伊表示，目前的机票跌价，特别是飞往沙拉越的机票，对消费者来达是一个承担的负担。伊指出，好在人对飞往沙拉越的机票价格太贵感到愤怒。魏家乡指出，交通部已经甲美方、阿罕及美银航空开会讨论降低机票价格的必要性。到此次会议后，美方同意增加班次到沙拉越，一直到十二月调低飞往沙拉越的机票价格。国内贸易消费人事务部部长拉多斯里阿拉赞达纳达林基指出，政府将到近期来公布向农业业者发放的财务援助，以协助减轻因人营运成本的承担，进而降低市调商品的价格。一旦此项的财务援助饿了，会使协助农业业者吸纳原本比别爱国爱转给予消费者的折价成本。另外，阿拉赞达表示，贸消帮时刻关注任何有关物价折涨的亏待，特别是食物及必需品，伊大致将会为人民造成负担。对此，贸消部即发人员甲各个监督官员积极检测全国的物价，以确保物品的价格，包括蔬菜、出货稳定。部长也提醒消费者使用贸消部推出的 Price Catcher 应用程式，以获取必需品的价格的最新资讯。快客刚改去革新保护部长拉多阿玛安扎哈逊指出，该部门正增加几项的研究，以降低国内农产品的洗刷成本。一旦包括蔬菜到来的农产品价格都近期来照涨，不管是因为数量减少，也甲肥料、甲农业的经营问题有关。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改善马来西亚民宿体验规划的职能，以配合需求，鼓励经济的乡村群体投身到民宿的领域。部长拉多斯里南斯书记表示，有关改善的方案包括限制集体和个人作为营运商的注册范围，到马来西亚半岛扩大到10公里以内，到沙巴甲沙拉越方面则扩大到50公里以内。铁路交通局负责规划甲交通事务的副总监艾迪法迪丹尼指出，截至本月的16号，全国共有378万车辆无更新过去的路线。以上的调查新闻是由欧淑梅编辑。